会想到什么。 作词邢天素，读歌人韩建强。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，让回家的路有方向，离开太久的故乡和老去的爹娘，

时候，你的手冷吗？在松开以后，你笑容越温柔，我心事越重。雪花片片落下，在北京的边缘。所幸红颜已知己，心只因在那迷不及。是被冰冰的暖不可以难，悲伤有去处，洒有归途。难保是非呀，唯有你曾遗忘，给他们片段，像三十一样在脑海中闪闪发光。 那时候时间很长，家的路很顺畅，不惧离殇，而天空纷纷飘荡又飞扬，你远到看不见，也近到没有差。 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，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。